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0集，林妙妙快走了两步，跟上了他。黑白分明的杏子眼睛恰好看过来，夹袄上毛茸茸的领子衬着他红扑扑的脸，他伸出两掌，竟然在手上戴了一双线织起来的手套，活像是小老虎伸出了两只宽厚的爪子。嗯，木生你看，我穿了秋天的袄子。木生低眸掩住了眼底浮出的一丝暖意，低低应了一声。嗯。妙妙非常失望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蔫啊？是不是冻着了？他拉开木生的披风，抓住他的衣服角捏了几下，口中啧啧。穿这么少，木公子是买不起冬衣吗？他麻利地将自己的手套脱下来，朝他挥一挥。那，我爹爹给我织的，可暖和了。那，你试试。黑衣少年慢慢将自己的袖子从他手里扯出来，别过头去，顿了许久才道， 你自己带着吧。 林妙妙呼出一口白气，有些惆怅地拍了拍手套，心想，嘿，这个黑莲花真的是好高冷啊。泾阳坡的夜晚很安静，天空如浓稠的墨汁倾倒，黑得纯粹而旷远，满天大大小小的星星泛着酸凉的冷光，在阴阳烈的作用下，秋虫停止长鸣，偶尔传来诡异的窸窣声，似乎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在树后扎堆谈笑。夜晚蛰伏的妖物都出来透气儿了，好在楚楚已经在柳拂衣怀里睡着了，没听见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潺潺的水声靠近，偶尔伴随着咕嘟咕嘟的气泡冒出，走在前面的木瑶和柳拂衣停了下来，眼前流水在月光下泛着粼粼冷光，风吹动河边青草，沾湿了植物的半腰。又到了过暗河的时候，木瑶打头阵开路，柳拂衣抱着楚楚紧随其后。他回头望了妙妙一眼，刚准备说什么，看到木生早已自然地弯下腰，两手撑在膝盖上，风吹动他的发带，仿佛振翅欲飞的蝴蝶，不经意落在他黑亮的发上。光风霁月的柳大哥看到这一幕，欣慰地闭上了嘴，唇畔浮现了神秘的微笑。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柳大哥也挺八卦的啊，感觉。木生的腰弯得自然，林妙妙趴得更自然，熟练的就像骑自己的老伙计马驹，搂住他脖子一借力，木生将他膝弯一拖，就轻巧地背在了背上，迈腿哗啦啦踏入了暗河。水下饥饿的妖物被生人吸引，瞬间围拢过来。木生无声无息地盯着水面，手中符纸不断地打入水中，角度刁钻，又准又狠，仿佛一条条梭子鱼，只是发出了轻微的扑哧声，连水花都没有溅起多少。他三心二意地打，还留着耳朵听背上的女孩说话。可林妙妙今天异常安静，他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她开口。正在纳闷，就听见她说了在她背上的第一句话，还是一种格外惆怅的语气。哎呀，木生啊，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自己过暗河呀？少年的脸猛地一沉，林妙妙感觉他的手臂瞬间收紧了些，硌得他大腿有些痛，不禁扭了两下，随即听到他应道， 你就这么想自己过河？ 其实我也懒得自己过河。 他弯了弯唇角，微凉的脸无意中贴住了他，嘟囔道， 但是我觉得每次都让你背过河好像挺麻烦你的。 她的裙摆悬在空中荡啊荡，裙角沾到了水，有时触碰到她的小腿，她都觉得冰冷刺骨， 何况木生两条腿直接泡在水里呢？ 你看啊，木姐姐也是女孩子，她能自己过河，那我也可以啊。 她玩着木生的领子，顺嘴问道， 水是不是很凉呀？ 木生顿了许久才答， 不凉。 那声音很轻，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。 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过河呀？ 木生似乎不大喜欢这个棘手的问题，沉默半晌才找到了措辞， 要等你学会用符纸。 哎，我会呀。 妙妙霎时激动起来，猛拍他后背， 哎，柳大哥教过我口诀，我现在还记得呢，要不要我给你背一遍啊？ 少年似乎有点恼了， 不要。 那你给我点符纸，我试一试。 他还沉浸在兴奋中，开始拽木生的袖子。 哎，有没有剩下的？你给我几张呗。 没有。 他冷言冷语地答，扭头警告地看他一眼，眼眸沉沉。 别乱动。 嘘，你真小气。 妙妙愤怒地扭了一会儿，没得到什么回应，便无趣地趴在他背上不动弹了。一不折腾，便开始一阵阵犯困。他安静下来，便显出夜晚的寂寥，身旁只有哗啦啦的水声和水中隐约传出的咕嘟嘟的气泡声。木生走着，步子慢了下来，极轻地撒开一只手，从怀里抽出一沓橙黄的符纸。他垂下纤长的睫毛，单手点了一遍，反手无声地塞进他毛茸茸的袄子里。女孩睡得迷迷糊糊，眼睛都没有睁开，感觉到他的触碰缩了一下，又软绵绵地贴上来，嘴里抱怨， 别戳我。 他飞速抽回手去，重新捞起了他滑下的膝弯，睫毛颤得像蝴蝶翅膀。夜深了，窗户开着条缝，窗棂上还夹有打卷的落叶，冷风吹进来，吹得那落叶咯吱作响，悬起的纱帐鼓了起来。侧躺着的石娘子睁开眼睛，脸色灰白似鬼，额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。她慢慢地喘息着，每喘息一下都发出艰难的呵呵声，胸口起伏剧烈，那白皙丰满的胸几乎睁出低垂的弹领。那双纤长美丽的手向上摸索着，扶着床头挣扎着坐起来，脚上胡乱蹬住了地上的鞋。窗外夜色清寒，照得屋内一只细细的蜡烛愈加惨淡。他扶着额头，天旋地转地走着，像一个酩酊大醉的人左摇右摆地走在街头。他一路走，一路喘着粗气，面容灰白，分离的双眼突出，布满了血丝。他慢慢绕过了绣青竹的屏风，屏风后是一张小床，床头还摆着一只红漆拨浪鼓，几只小布偶。床上没有人，头痛骤然增加，他猛地扶住屏风，才没让自己倒下，身躯却靠得那屏风咯吱向右推移了几米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